平稳温柔的驾驶方式其实是最省油的，但是因为道路上的车辆较多，有些人开车的时候经常是一脚大油门追上前车，然后紧跟着一脚刹车去减速，这也就导致刚进发动机的油还没来得及完全燃烧完，又一脚刹车给憋了回去。其实这样做是相当费油的。第三个坏习惯就是经常龟速或者是超速前进。一般的家用车辆其实保持在80公里每小时左右的速度时是最省油的状态，而车辆过快或者是过慢其实都是比较费油的。开窗一定比开空调省油吗？其实不然，当车辆的时速超过了一定的范围之后，空气所带来的阻力就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。高速开窗会破坏车辆的风阻平衡，甚至会发生车辆剧烈抖动的现象，可想而知这种情况油耗也会大大增加。99微笑提示，我是周周，在这里也要提醒亲爱的车主朋友们，降低油耗要从细节做起。 守候寂寞在找我，我看见自己写下的心情，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头，等你等太久，想你泪会流，而幸福快乐是什么，爱的痛了，痛的哭了，哭的累了，日记本里夜夜执着记载着你的好，像上瘾的毒药，它反复骗着我，爱的痛了，痛的哭了，劝自己要放手，闭上眼让你走，烧掉日记重新来过，我看见自己写下的心情，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头，等你等太久，想你泪会流，而幸福快乐是什么，爱的痛了，痛的哭了，哭的累了，日记本里夜夜执着记载着你的好，像上瘾的毒药，他反复骗着我，爱的痛了，痛的哭了，哭的累了，矛盾心里总是将就，劝自己要放手，闭上眼让你走，烧掉日记重新来过，上眼让你走，烧掉日记重新来过，

光拉长身影，漫无目的地走在冷冷的街，我没有你的消息，因为我在想你。